与他拼命，他先克父母，后克父男。长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好公公的。 怎么样？ 路有他含悲摇头说不用贤妹你身躯懦弱体力又单待为兄我今夜不眠就收拾妥 说此金钗乃是兄赠我，奉还你，留给那有福的人儿去保全，路由他忍痛含悲低声劝，贤内不可太心烦，我和你海枯石烂无更变，哪怕这杜花风雨来摧残，眼睁睁我奔至青云登金榜，到那时你我二人破镜重圆。说多话将金钗同与会肩带，唐慧仙连连的点头看五官，说但愿的如君之言深容显，使你我重新相聚在人前。一行说从万上摘着叫地狱公子，此玉镯昼夜随我14年，此乃是老母遗留传家物，你带此镯如我常在你身边。路由他谈七七讲这镯带上呀，忽听得在窗门外路母连连的叫慧仙，说你看这东方发白天已亮，你为何故人的前程是故意的留恋。路由他一整行装就从门恩去，空对着愁云幽云，寒星儿满寒天。 好，刚才是赵玉明、龙洁平演唱的《梅花大鼓钗头凤》。那接下来呢，再请听赵玉明和新兰云演唱的《马头调》《白猿偷桃》。 去采安药，不见功效，娘想仙 逃，打先仗一局我就要了儿的命，试一试我们出家人捆仙仙桃，我冒险到此尽其子孝，望求我的仙长把我容

相亲红的